我的志愿，我希望将来可以成为一个选举主任。边个违反基本法嘅，我一定会剃月行道 ，DQ 惩奸。例如基本法第26条话，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依法享有选举权同被选举权，所以今日剥削香港人选举权同被选举权嘅人，支持剝削的那部分議員、官員全部第日應該被 DQ 啊。而當中基本法話一定要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誓詞，我有理由相信現任很多官員都並不是真誠地效忠中國香港，嚴格來說即是只效忠中國而沒有效忠香港，肯肯定违反基本法，唔使讲嘢，全部 DQ。你话我好低能，系啊，而家仲低能啊！我系爱国移民顾问 MJ。 嗱，上星期啊就公布咗施政报告，因为坊间好多人都喺度讨论啦，所以我哋节目就唔会再详细去讨论啦，去倾嘅。不过针对其中一样啊，电子烟，阿 Winner 我就有好大意见啦。嗱，年半前啊，因为开始想试下戒烟，就转食咗电子烟啊，结果冇咁臭，烟瘾又细咗，真系食下食下，连老婆都话好啊。咁就谂住政府应该会啊好正咁样帮我哋去谂啦，立法引入。屌，佢而家唔合法不特止，仲禁捻埋添。嗱，你话食烟有害，咁点解唔禁埋传统烟呢？反而禁一啲冇咁大影响嘅电子烟，其实政府啲所谓官啊，究竟有冇脑噶？嗱，我唔系之前食烟啊，但系谂啲有效嘅解决办法啊，唔系禁电子烟，哇，迟啲不如禁埋戒烟贴啊、戒烟药啊，执埋个控烟棒啦、啊，笨猪，我系强国生还者阿 Win。 嗱，唔知大家眼中嘅特朗普系点啊 ？Donald Trump 啊，系点样样嘅咧？即系觉得佢一个癫佬啊，觉得佢啲嘢乱咁嚟啊，觉得佢成日喺个 Twitter 度乱咁讲嘢啊，好似傻傻地啊。但是呢，其實原來美國一個報道就話呢，特朗普就任20個月啦，已經達成咗289項佢選舉嗰陣時嘅政綱或者政見啦。喂，你話佢係癲又好，能力高唔高都好，喂，但係佢有啲嘢真係做到喎。我係強國生還者北奇。 欢迎翻嚟呢一节嘅强国生还者， 大家好。我谂咩先讲啊？ 而家咧，阿 Win 直头咧就即系一路录紧音啊，一路喺度食电子烟，就直头一路录音一路对抗。 我基本上咧，我系好反对人咧就食电子烟嘅， 但系你支持人食烟。 我跟翻政府嘅方向嘅，政府系不佢净系禁电子烟啊嘛。 啊，边个帮我攞包纯曼入嚟？ 咁啊，其實 電子煙有害啊， 食煙冇害嘅，傳統煙冇害， 冇禁咪冇害咯。 唔係，其實我真係覺得，譬如我啲唔食煙嘅人咧，咁佢作為一個公道説話講，就即係有啲矯枉過正嘅，係啦。咁啊好似新加坡定係唔知邊個國家咧？ 菲律賓係啱啱我早排去嘛，佢就話全國禁煙，但係咧就除咗啲所謂嘅可以吸煙區啦，但係好多地方都冇唔可以食煙㗎啦。唯独是呢个电子烟， 佢唔系有一个地方我听节目讲咧，系讲整到咧成500蚊一包烟啊！即系我觉得呢都系有效嘅方法嚟嘅， 可以 即系无论电子烟又好，传统烟又好，合法，不过500蚊一包，你食啊，再食我1000蚊一包咁样系啦，系啦，咁啊睇下你戒唔戒咁样，你唔戒食咯食咯。 其实有啲人阴谋论讲咧，电子烟呢个咧，点解佢要禁咧？就系亦都要保障翻政府嘅税收，唔系话所谓我哋嘅777所讲咩保障大家市民嘅健康，根本上由始至终都系建立喺利益上面。 唉，不过呢啲小事啦，即系电子烟呢啲。喂，大陸禁唔禁噶？ 大陸基本上煙咩煙啊，電子煙都可以食噶。 咁係 賣就電子煙少啲地方銷售點，但係我而家見到北上廣深，大家都有翻上去咗成日喺條街度見到人食。 即係應該都係冇 可能冇咁方便賣，因為始終你賣普通嗰啲咩大陸嗰啲咩芙蓉王啊、蘇煙啊、雲煙啊、中華呢啲周街都可以賣。嗱，真假唔敢講， 即係呢一方面都一致。 所以我成日話中國好啊， 即係你可以呼吸到新鮮嘅中華煙嘛。 知呢啲電子煙都冇乜事㗎，其實犯法㗎，不過一路都唔拉，越突然間有一日就拉你啦。 係啦，突然間諗唔到辦法再揾錢啦，就突然間拉你。知你有錢嗎？ 你呢包煙逃税喎，呢個電子煙非法㗎喎，拉曬佢。 八億交八億不追究。 係啦，咁所以今集咧就討論一下，即係除咗電子煙呢啲嚇叫做大家同步啊咁樣之外咧，有啲乜嘢係好矛盾㗎？即係雖然我哋話咩回歸咗幾多年啊？廿年啊？ 21年 有啲 你咁都唔知， 即系我 拉到报警拉你。 我觉得度日如年啊，我惊我自己计错数啊，我觉得好似已经度过咗好漫长嘅日子咁样啊。咁究竟咁耐以嚟，我哋仲有啲乜嘢所谓中港矛盾系啦，系即系继续存在嘅？我哋想睇下今日可唔可以中立到，试下中立到三个或者五个出嚟咁样。 嗯， 系啦。咁不如你哋 矛盾系指唔同嘅地方。 即系啦，即系有呢样嘢，我真系觉得点都唔妥噶啦。 譬如我中港矛盾啊嘛，我讲先啦。我見白琪仲喺度查緊電話，係 啊，佢要 Google 一陣先㗎， 係啊。係啦，咁我講先，我覺得喺依個大便嘅地方選擇啦，同埋大便嘅方式會有少少唔同咯。 近嚟都好咗啊！ 咁始終都仲有嘅。 唔係我嗱以前我覺得好唔同嘅就係香港或者我自己啦，大部分嘅香港人啦，一定係坐塔啦，好少嘅踎塔噶嘛，咁去內地就極多踎塔，好唔慣啊。 哦，你講依一個，我講 緊依 個， 我 唔係講依個，我講 大便喺香港人嚟講一向係比較私隱嘅，係會係一個私。比較私隱的地方，密封的地方去進行這件事， 一定要鎖門。 但是國內人，這個始終是矛盾，他們比較喜歡公開他們的大便的這個英姿，希望大家一起可以欣賞他的雄風。 他不是欣賞雄風，其實即係好似啲狗咁咧，霸地盤啊，即係你要明呢樣嘢啊，係差異啊。 但係平心而論啊，即係唔好話我咩政治正確，我認真咁講，近呢十年八年唔係好咗咩？ 你講周街即係 周街小便大便咁樣啦，係啊。 都嗱小便咧，始終嗱我理解嘅，即係我睇嗰番言論，首先我唔係話貶低乜嘢啊，即係依個都係文化差異嘛。但係唔係請大陸同胞包容我，我唔可以公開咁樣去表演我嘅大便英姿，希望可以包容我。咁始終以前廁所比較頻繁啊嘛，咁佢哋就會習慣性咁樣去演示佢哋嘅雄風。 係啊，即係冇辦法啦，冇咁。 隨住我記得我有十年前在無錫火車站去廁所的時候，當其時都沒有那些男廁，不是密封式的一格格的，那時候是一條渠樣打橫一條渠，大概有5米左右，然後這些人就全部蹲在那裡，即你一推門就可以欣賞到7-8個偉大吳京戰狼的，還 有我覺得這個挺方便的設計來的，佢大便緊咧，大家踎喺度啊嘛，咁其實大家冇 互相傾偈， 互相偈啊， 促進文化交流，互相遞煙啊。 咩？即係你唔覺得香港嗰啲好冷冰冰，即係大家大便見唔到大家嘅樣咧， 老死不相往來， 個倫理關係好差。 係咯，即係，但係佢嗰陣時內地嗰啲真係，哦。咁大便冇嘢做啊嘛，系咪 先？十年前仲冇手机，你想刷牙玩下电话又冇得玩，唯有互相倾偈。 就咁、 是、样。百奇屙屎啊！ 真系 最近点啊？ 有啲可能原来我间公司可以收购到间，就系 咁样倾翻嚟啊！ 系 啊，我系淘宝老板，咦？你系顺丰啊？喂，咁啊啱啦。 原来就系咁样促成咯， 大便交呢个唔系，但系咁样讲，即系。最近十年八年在內地，在香港我真的見少了的。 回歸回頭 MJ 所講的那個 topic 啊，即係踎廁同埋坐廁啊，就已經係唔係人文物風同埋公唔公開啦。咁就係塔嘅形式嘅選擇啦。都仲係踎廁都多嘅。其實我真係唔明點解會有咁多踎廁啊！我唔記得咧7-8年前阿伯奇第56次置業嗰陣咧，講開裝修嘅時候，第57次置業嘅時候咧，我同伯奇講話個廁所要點啊，跟住我仲建議伯奇裝個踎廁喺廁所。你記唔記得呢單？ 唔係啊，嗰陣時大家好認同衞生啲啊嘛。 點解裝個踎廁會衞生啲？ 喺大陸搞間廁所， 佢個物業喺香港嘅第57個物業， 係咪公家嗰個就要做踎廁？ 嗱，我唔知大家咧細個即係講緊可能80年代嘅時候翻過內地。 其實有啲踎刺咧可以養魚嘅， 踎刺可以養魚。 有嗰啲 點樣養？ 你可能有啲聽眾咧， 點樣 即係稍微年長少少咧，即係或者去嗰啲農村啊，其實好多踎刺咧本身係可能養魚啊，即係通咗去嗰個叫乜嘢魚塘嗰度啊。咁咧我屙出嚟咪自動變成一個咩咯？飼料 糧食 係啦。 我即係喺條河上面係屙啦，簡單啲就 係咯。咁總之可以養魚啦，你唔好理。咁多啦，你 M J 你呢啲啊， 即系你想要有咁样嘅。 我成日叫你读多啲书，你又冇啊你。 我读好多书都冇读到呢一部分，系啊。即系点？即系咁你咁样嘅厕所， 同埋卫生啲，因为我个 你个踎厕卫生啲。 我个 pat pat 我唔使掂落啲厕板度， 所以你又中意。 咁你坐厕你都可以唔使掂落去噶嘛？你唔知你唔知道好多人系喺个坐厕嗰度都系踎。 咁咪屙到周围都系咯。 同埋会企污糟嗰个厕。 咪系咯， 嗰厕板咪好更加。 做踎厕你都会企污糟。 唔系，咁我宁愿你，因为嗰个地方系放企噶嘛，嗰个厕板本嚟放你坐噶嘛。有啲人我唔知啦，即系我入去厕所咧，我都会抹一抹个厕板咁样，令到佢干净卫生。但系如果你成个厕板都系脚印，基本上你就唔想进入去，你只系 冇错啦。所谓嗱，所以咧呢啲咧就系中国矛盾啦。即系我觉得踎厕系好实用一样嘢。 咁你第58次置业嘅时候，记得一定要装踎厕啊！ 我又觉得啊，点解阿伯奇咁奇怪会有阿踎厕咧？就依啲咪中國矛盾咯， 呢個係中國矛盾。OK， 好，咁啊，第二個答案 我交咗一個啦。嗱，八旗啱啱查完 Google 啦， 我冇查 Google 嘅。 咁你覺得中國矛盾？ 我覺得中國矛盾咧，即係我個人比較有書卷氣嘅，其實大家明嘅啦。咁就係咧，我覺得語言係語言咯，即係個溝通方面啦。 係 你唔用中文嘅咩？ 其實咧，即係當然大家即係我講廣東話係差啲嘅，我明嘅。即係其實咧，近呢幾年開始融合噶啦，無論啲用字啊，或者講嘅語言啊，咁咧，但係咧，始終有個矛盾點就係咧，廣東話同普通話嘅分別。 我認同啊。 嗱，廣東話係方言，普通話係國。 你 ，you shut up， you bullshit。 同埋廣東話咧，喺你依啲咁嘅賣港嘅人嚟講咧， 嗱，我係誠懇嘅中國人， 絕對唔係啊，唔知 呢啲低等嘅語言嚟嘅。 寫咗埋去喺嗰個世界語言嗰度係有廣東話存在嘅。嗱，呢個我都認同啊。直頭咧，我覺得咧係有個頻率嘅差異㗎，即係 even 都係普通話。我明明聽台灣嘅普通話，我覺得係好好聽嘅，我可以聽一日。我就算有時候喺屋企睇節目咧，有時候我開咗電視。播啲台灣嘅綜藝節目咧，我可以聽得好開心，聽得好舒服嘅。咁但系咧 ，even 有啲內地朋友，我都有好多內地朋友啦，同我講一日嘢啊，佢係一路用普通話 ，even 對佢個人係冇乜反感嘅。但系咧，聽咗咁耐之後，我覺得好唔自在，嗰種頻率係令我好唔舒暢嘅。嗰種內地口學內地腔嘅嗰種普通話咧，就正令我唔中意啦。 嗱，咁啊，我要糾正下 MJ 先啊。首先，你唔係中意台灣嘅普通話，你係中意帶福建口音嘅普通話。 可能係， 因 為 台灣嘅普通話好多都係福建口音。你去福建呢個地方嘅時候，你聽到嘅福建人講嘅普通話好多都類似台灣嘅。 但係唔係福建嗰種咧，佢都有少少帶住粗魯味道。我反而咧覺得最接近咧係有似係上海。反而我有一種我近嚟諗到嘅係一種咧，佢真係形於內就有嗰種外在表現咧，喺內在有喺邊。佢內在咧，如果係有適當嘅温柔，適當嘅嗰種文化見識之後咧，佢講出嚟嘅語言咧係會令人覺得舒服啲嘅。係啦，廣東話本身其實係一種比較粗魯嘅語言，但因為廣東我哋香港人講得比較有個內在嘅美喺度啦，咁所以講出嚟咧都覺得順耳咗。我個人覺得啦。 對唔住，對我真係忍唔住插穿兩位。 係 你講到咁深做咩啫 ？M G 台灣妹啊，台灣妹啊，乜嘢咩內在語言？ 我有咁樣， 我真係忍唔住。 我有咁樣懷疑過自己，但係我聽上海口音咧，我都覺得接受到。 咁你聽一個上海。 上海妹啊，即係上海妹都 OK 啊。 你可能聽一啲上海肥妹，你就接受唔到；上海索妹，你又接受到。 咁又唔係啊！咁我聽北京都有索妹啊，係咪？廣州都有索妹啊，係咪？ 你的樣子如何？你的語言也必如何？ 唔係啊！我有好多內地嘅男女朋友咁樣都係，即係嗰啲講嘢都係，我總係聽一段時間，即係譬如我傾偈傾一日一晚半晚食餐飯 OK 嘅，一耐時間就覺得個頻率唔自在，好攰，係啊！呢個語言係有種差異喺度。 同埋咧，我哋有一集我哋都討論過嘅，就是用字。嗱、用字咧，其實個矛盾咧、即係中港嘅矛盾咧，係越嚟越少嘅。點解咧？因為香港越嚟越跟中國啦。 係、啊、加大力度啊。 係啊，加大 呢對啦， 越嚟越個力度越嚟越加強啦、啊，即係方方面面咁加強。 係啊，打造緊呢一方面。 同埋咧，嗱，我又拆開啲咁多，就係咧，嗱，最近咧，大家有冇睇施政報告，或者佢之後嘅記者會？林鄭咧，我好留意嘅，我冇乜傳媒朋友講嘅，但係我好留意佢講四隻字，不停喺度講呢四隻字，迎難而上。我聽到我哇，你條友一日講咗有冇一百次？ 咁迎難而上呢四個字，亦都唔係一啲新穎嘅， 唔係一個新穎、啊、但係咧。你會發覺無論他又好，梁振英都好，就長期講了這四隻字。為什麼呢？這四隻字是不是個大陸用語呢？我不敢說，但是絕對是之前習近平經常說的四隻字。為什麼語言呢會有個那個矛盾越來越，所謂矛盾越來越少，為什麼融合呢？有時就是這樣的。咦？喂，強國啲領導講喎、咁咧我就話啊，我就不停啊，我哋三個迎難而上，做好強國生還者嘅節目啦，乜、都係係。 咁以後我哋每一集都要講一次迎難而上。 有時我哋都咁，我有陣時都警惕自己，但係有啲用詞真係因為大家都慣咗咁樣用咧、就變咗自己都迫於無奈咁樣係加入咗呢個行列。 我最近出差嘅時候都講多咗好多，因為你要同佢哋去交流嘛，去溝通嘛，即係譬如話誒， 領導。 水水領即係領導啊！呢啲就唔使特別多講啦。 乜種啊？ 幾呢不幾呢都已經係啦。即係譬如我想話，白旗點次次嚟做節目都唔準備，呢啲人都不幾呢。咁就係即係你廣東話唔會話白旗唔給力咁樣，唔會講呢啲 啊嘛。越嚟越多人明添啊！真係死啦，係。 或者佢哋成日講嘅靠不靠譜啊？即係個樣 靠不靠譜啊？係 啊，靠譜嘛！即係所謂咩靠乜嘢譜啫？信唔信？一個就係信唔信得過啦，我哋唔會講依件事靠譜嗎咁樣，唔會咁樣講咯。 或者誒 O 唔 OK 㗎咁咧，香港人係 啊，即係依啲亦都係大家嘅用字啊，或者語言上面會有少少出入。 同埋依個語言上咧，我發覺又係尤其是即係可能依家十零廿歲或者更加後生嗰一代咧，係越嚟越似嘅。 係因為睇得多內地 嘅綜藝節目啊，係啊，即係真係有個香港人用廣東話同我講吸力㗎。我睇過一個廿零歲嘅人咁樣係啊， 哇，好吸力啊！ 佢喺咩場合同你講啊？ 百奇哥，百奇哥，你尋晚嘅表現好吸力啊！ 係咪喺床上面同你講啊？吸力，吸力！ 又或者同我講啊， 哦，寶貝，吸力，吸力！ 有件咁嘅事啊！等我科普下先咁樣。 科普啊？ 咩叫科普啊？ 科普啊！即係例如我嗱。我哋香港人咧啊，都維基睇下先，或者我上網 search 下先 ，Google 下先，我科普 通常都係百度、百度依下喎， 有科普都有㗎，係 咩科學個科普通話。 我好似隱約見過呢個字，但係都唔係好知佢點解嘅，就係咁樣解釋。係 啦， 即係 當科普一下先，好科學咁，我都唔知全名。 科學好慘咁樣，可能 係啦， 即係學到老，活到老，學到老。 學少啲，忘記佢。喂，咁啊呢個都越嚟越唔係中港矛盾咯喎，咁啊到哇剩翻唔夠。 讲 喎，系啊，我未讲啊。 咁啊，唔紧要，一阵节目完咗，你慢慢由呢度讲到翻屋企。 我讲啊，因为我上个礼拜咧，去咗睇呢个香港足球代表队啊。咁我而家觉得咧，最大嘅矛盾就喺呢一度啊。咪香港足球代表队对泰国啊，上个礼拜咁我去咗睇。咁记唔记得嗰个新闻咧？全部唔系关注紧香港队噶，阿新教练上场啊，新波衫啊，冇呢啲新闻有出过，但系好少关注。反而关注咧就系嗰个 香港歌。 香港歌都有，但系咧就唔系关注点啦，就系嗰个喺英国踢波嗰个 大伟俊， 系啦。咁佢系去咗中国嗰个地方嗰度集训。咁我就睇啊。即係我都唔妥呢件事，但我諗緊，我哋係咪真係太過敏感咧？佢如果去中國，即係平心而論，我去我有啲踢波噶嘛，咁我哋設身處地，如果俾我去中國國家隊嗰度跟操咁樣，我又會唔會去咧？ 嗱，首先咧個背景係咩咧？佢係拒絕咗代表香港隊。唔翻嚟香港去睇呢兩場友誼賽，話傷咗。 係啦。 咁既然係傷咗，咁點解你會去到跟操呢？即係其中一個原因，我幫你諗嘅，我可能荷蘭近咯。咁由英國過荷蘭，我有個零兩個鐘頭飛機搞掂啦。咁但係大家會去諗，如果你真係傷咗，跟乜鬼嘢操啊？喺自己個俱樂部，國內叫俱樂部啊，即係我哋嘅球會啦。休息下，或者喺翻球會做操練咪得咯。 再唔係你覺得身體許可嘅，咪翻翻嚟香港支持下香港隊嘅比賽咯。咁點解你會去做一件咁嘅事去傷害我哋香港人民嘅心？點解啊？ 你都覺得係唔可以饒恕係嘛？ 我覺得係即係咪唔可以饒恕咧？即係睇你用邊個層面去考慮咯。咁我未至於爭嘅，只不過會客觀去考慮呢件事，就係會覺得係擺到明你係唔支持港隊，或者係冇一個歸屬感喺度咯。 我喺呢件事度咧，我睇得開少少，因為咧譬如話我之前見過一啲唔係發生喺自己國家嘅事情，譬如話傑斯，佢係可以代表英格蘭，可以威爾斯，咁佢最後揀咗威爾斯，佢話因為佢媽媽咁樣係啦，即係好多咁樣其他嘅例子啦。譬如西班牙嗰、那個哥斯達。系啦，咁佢冇揀到代表巴西，代表西班牙咁。 咁呢個因為佢 其實今次我 都唔代表噶嘛。 今次我拜你啊，真係。 我就覺得我哋係咪真係睇得太過嚴重咧？咁樣，如果佢去嘅唔係中國國家隊，如果佢去嘅係西班牙國家隊，其實可能我哋嘅反應咧就冇咁高喎。 應該啦，傻嘅咩？係啦，假設呢個大咩話？ 大偉俊， 大偉俊，佢係美斯級嘅，唔好講美斯級啦。講到係可能 普通。 嘅求其一個英超嘅球員啦，係啊，華舒福啦，咁你會覺得超傻啦，代表香港隊屌有咩前途啊？梗係代表英國啦，咁可能即係如 MJ 所講，即係會覺得正常喎。但係如果你話 竟然去中國隊， 係啦，居然去中國隊，可能真係會出現。我呢種情 緒，我覺得呢個 topic 咧，直情要開一集講啦，直情。我講真，因為呢個都爭議性都幾大，其實係啊，即係咧，我同阿邊都拗咗一集，係啊，即係嗰日即係呢個消息，即係我就比較偏向 MJ 嗰邊，我覺得啊都無可厚非呢啲嘢。 即係你覺得香港嗱，如果你用第二啲例子啊，即係如果係一個嘅明星。譬如假設劉華、周潤發啊，依堆咁嘅明星本身係香港拍戲紅咗，跟住去咗翻咗大陸拍，你都覺得OK 咯，冇 乜問題。但係問題同埋戴偉俊根本唔係香港孕育佢噶嘛， 係唔係喺外國長大嘅？不過香港出世。係 啊，同埋佢嘅足球嘅技術都唔關香港足球事噶嘛。 即係佢對香港係冇歸屬感咯。 咁冇歸屬感，你基本 係應該嘅。我又補飛先。 係啊，一嚟啦。咁我見到咧，嗱呢個矛盾咧，我就唔知好定唔好。但係咧，我站喺呢個體育競技上咧。我覺得好事嚟嘅，因為如果大家太 friend 咧，冇嗰種誓要傷對方係擊敗嗰種咁樣嘅心態。而家有咁嘅情況咧，即係譬如香港足球隊啦，我見到支持香港足球隊嘅人咧係多咗嘅，係啦，即係尤其是經過上次嘅中國同香港同組嘅世界盃圍賽嘅事件啦。咁譬如喺好多嘅場合嗰度咧，如果香港都有機會對到中國嘅球隊，譬如話香港排球對中國排球，或者香港羽毛球對中國羽毛球，其實尤其是喺香港主場之下啦嚇，我相信香港嘅運動員或者香港嘅支持者咧，都會有一個。特別係支持嘅心態喺度，咁對香港競技咧或者香港體育事業咧就有佢好處，所以咧有時中港矛盾咧都未必冇佢好嘅地方。 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呢，我哋都係中華嘅好兒女嚟噶嘛，點解要對住大陸嘅同胞嚟幹呢？ 食得深思熟慮，點解咧無緣無故點解會要相煎何太急呢？呢、這個我哋下次再研究一下呢個 topic 啊。好啦，呢件事同時間差唔多啦，下次再見， 拜拜。 女士嘅頭髮唔夠強韌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機、地中海嘅煩惱。找啱一隻洗头水是很重要的，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，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